没在人群，没在生活， 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等结局我又已经叹气，琴声里就继续关于你，情在一首便利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，情在一首便利你问我你，愿成花瓣落地飘断了不去，而我仍能情绪风沙沙的孤窗外已是你，故事人去几花里，等结局我又已经叹气，琴声里就继续关于你，情在一首便利还在爱你，曾经人不许你离去，情在一首便利你问我你，眼中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，而我酝酿情绪只对应醉意，烛火摇曳泪眼落尽，秋日秋人的回忆，情在一首便利放不下你，情在一首便利你问的你，已经和我四季找你的消息，不知拉近距离又一年过去，今夜看见玻璃却等不到你， 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 你的自由都少得来不及发现，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大悟早已远去，我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，说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，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，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，只是这段时间里也是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，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就是不能痊愈，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，一起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，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，不知不觉无声无息，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，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，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，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，只